我国运动员在第31届奥运会上获得了7枚奖牌。林真心选手12号在女子举重75公斤级项目比赛上共举274公斤，名列总成绩第一，蝉联奥运会冠军。李世光选手15号在器械体操男子跳马项目比赛上先后战胜俄罗斯、日本等各国选手，荣获了冠军。此外，严润哲选手、崔孝新选手和金国香选手分别夺得了男子举重56公斤级、女子举重63公斤级和75公斤以上级等项目亚军。金颂伊选手和金成国选手分别获得了乒乓球女子单打项目和男子50米手枪射击项目铜牌。